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健康北京，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咨询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的主任医师教授蒋子栋大夫，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耳聋的话题。那么今天节目一开始，按照惯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来连线一下北京卫生健康监督所的副书记、新闻发言人王本进，请他介绍一下最新的情况。王书记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您先跟我们介绍一下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实施已经4年了，您从执法的角度给我们讲讲这部实施以来给中国中医行业发展带来了哪些影响和变化呢？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相信有很多听众朋友啊都特别关心我们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法》它的立法的目的就是为了继承和弘扬中医药的文化，保障和促进中医药事业的发展，保护人民健康。为了配合这部法的实施啊，国家陆续出台了《中医诊所备案管理暂行办法》《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暂行办法》。这部法律和配套的管理办法对中医的发展，带来了实质性的改变。例如，改革中医诊所的准入管理为备案制管理。改革中医医师的准入管理，增加了确有专长人员考核取得中医医师资格的途径。这些举措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中医资源的紧张，中医服务能力也缓解这些不足的问题，促进了中医诊所的诊疗的发展。但是需要强调的是，虽然备案制诊所准入管理的降低了，门槛降低了，但是事后监管的标准并没有降低。 那这个备案制中的这个中医诊所和中医的综合诊所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它是有区别的。这个暂行办法里面明确啊，备案制中医诊所是指中医药理论的指导下，运用中药和针灸、拔罐、推拿等非药物疗法开展诊疗服务，以及中药调剂、汤剂煎煮等中药药事服务的诊所。也就是说呀，备案制中的中医诊所是不能开展现代诊疗技术的，比如说像输液呀、手术等等这些治疗啊，中医综合诊所是可以的。如果备案制中医诊所超出备案的范围开展了诊疗活动，那么当地的中医主管部门要责令整改，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10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的罚款。 那中医药法出台对于民间这个老中医有什么新的规定吗？ 中医药法出台以后啊，它配套出台了中医医术确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注册管理暂行办法，这也是一个亮点，它给很多民间的老中医转正提供了一个通道，增加了确有专长人员考核取得中医医师资格的途径。我国民间长期以来存在很多从事多年中医医术实践活动、有一技之长的人员无法通过统一考试取得这个医师资格的情况。按照此前职业医师法的规定，医师资格考试通过实践技能和综合笔试的方式进行，而中医医术却有专长人员医师资格考核注册管理暂行办法改考试为考核，采取现场集体评议的方式对实践技能和效果进行考核，考核合格后即可取得中医医师资格。这个规定啊，是中医类别医师准入制度改革的一个突破，更加符合中医药的学术特点。换句话说，就是你会什么我们就考什么，考什么将来就可以用什么。评议通过以后，中医医术却由专长人员直接取得中医专长医师资格，按照考核认定的这个考核结论确定职业范围，包括能够使用的中医药技术方法和具体治疗病症的一些范围。根据办法，中医专长医师应当在职业范围内开展职业活动，超范围是不允许的。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王书记，谢谢您。那下次的时候我们再跟您连线。 好的，再见。 好，再见。 咨 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的主任医师教授蒋子栋大夫啊，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蒋教授，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我们也请您来跟我们来聊聊， 对， 生活当中如何来科学正确的看待聋这个症状哈。 对，它是一个事件。 是一个事件。 因为大家可能会从各个平台哈，是有各个方面，有电台电视台或者报纸，各个方面能得到关于耳聋的信息。 嗯， 可以说一定是闻聋色变啊，听到这个聋这个词， 嗯 啊，就会很担心。至于怎么检查出来聋呢，我想以前我们来做过节目，讲的也很多了。今天呢，我觉得李凯，我们要时间很短，给大家来分享。 嗯， 如果在我们的人生中，或者我们自己的亲人、周围人遇见这种耳聋的事件， 嗯， 怎么来科学的面对？ 没错，其实这个人的一生当中哈，我们会发现不同的年龄段都可能遇到。像北京的这个儿童保健非常好，因为新生儿要筛查耳聋的基因，而且还要做一个耳聋的检查。就是在妇产医院可能就做了这些检查了。 是的，因为我们国家做得非常好，因为不光是北京，是全国做得非常好，是防聋啊，它是新生儿筛查是一个国策。所以在通过新生儿筛查的过程中呢，会把很多孩子的问题提早的发现，我们的治疗可以往前移。 嗯， 但是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就是说，这么多的家庭，这么多的孩子，每年的新生儿一个一纸报告啊，说这个你的孩子新生儿筛查没筛过，没通过，那么就是我以前讲过，就是真是恐聋啊， 是， 然后天塌了，怎么来面对它？ 嗯， 怎么来解读它？ 据说这个，比如说像新生儿的筛查， 嗯， 是因为我们导致聋的原因，其中有一部分是因为基因所导致的， 说对了， 先天原因造成的。 对，所以新生儿筛查啊很重要，筛查出来没有通过的孩子呢，可能会做一些基因的诊断。 嗯， 因为有些疾病啊，因为孩子聋大部分都是和先天疾病有关系，和遗传有关系，这时候的防护很重要。我们就讲就是干货，实实在在的话，比如说家里有一个孩子是耳聋的。那么有些家庭要生二胎三胎哈，很多今天收音机前的好多家长就说，我这孩子有一个聋孩子了，还不能能不能再生？这时候我就给他要一个建议，我们要去做父母的基因的筛查啊，因为他有些爸爸妈妈就说，我耳朵是好的，我没有聋啊，为什么我生一个聋孩子？那可能爸爸妈妈是一个耳聋基因的携带者啊，就我们叫隐性的。 隐性的哈。 对，那么也有可能再生一个孩子呢，还可能是耳聋哈，所以这时候给家里包括给社会造成很大的压力和负担，因为我在门诊。就曾经遇见过一个这样的家庭，这个是河南的啊，一个小朋友三岁的时候在我这看耳聋，他不是很严重啊，我一直帮助进行调理，然后呢这孩子也配上了助听器，控制得非常好。但我印象非常深的时候，就是当时是爸爸妈妈一起陪着来的， 嗯， 好像随这个孩子年龄长大，因为每年都要复查嘛，就随来看病的孩子又多出来两个啊，这个小姑娘又带了两个弟弟来了，而且这个两个弟弟呢也是耳聋，的确是哈，我就问这个妈妈，有一天因为门诊嘛，看病还是有节奏的，那天就无意中问说，好像就第一次见过这个小朋友的爸爸哈，我说这个爸爸好像为什么也没再见过。 嗯， 他妈妈就说了，好像说我老公啊现在一直在深圳打工说的，所以自从我们的孩子聋了以后，爸爸打工就不停地把钱寄回家，然后给这三个孩子进行治疗进行花费。所以他当时想了，就说如果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那是没得选哈，一般就像很多的家长也是突然拿了一个听力筛查，说我孩子聋了以后能不能结婚，怎么能不能结婚呢，就要结婚，怎么能不生孩子呢，啊，生一个孩子万一有问题大家来面对哈。但生了一个孩子两个孩子三个孩子聋的时候，大家知道对这个年轻的夫妻来说可能是一个灾难性的 压力比较大了， 而且有可能会带造成他们这个人生嘛，只有一次，可能整个人生的一种悲剧，这样对小朋友也是没有好处的。所以刚才李凯你讲到说，这种情况下呢已经发现问题了，我们要把这个问题背后可能还存在的其他问题要挖掘出来，让这种 不好的情况、啊 哎、 给它阻断。 是，所以现在有这样的技术，就是好像这个包括基因的什么位点啊，全基因的检测啊，都非常的多哈。 对， 嗯， 这是只是讲一个方面，还有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个尤其年轻的爸爸妈妈们啊，结了婚了，生了孩子了，千盼万盼啊，一个宝宝出来了，不要天塌了哈，因为在门诊也见过这样的病人哈，我经常也鼓励我门诊的病人哈，就说也家长就说曾经有一个清华大学的女孩子。非常漂亮，非常优秀，双耳全聋 啊， 对，一点听力没有，但是人家是什么毕业，这孩子是清华大学精算师毕业。 哎呀，这个专业非常的辛苦，而且非常牛的一个专业哈。 所以告诉这些耳聋的家长、嗯、就是父家长，这时候他很多家长会内疚哈，说的我这个生了一个聋孩子，可能我这个孩子多么悲惨呀、啊、不悲惨，这就改变不了的命运。怎么来改变命运呢？就是爸爸妈妈要正能量，接受耳聋，然后呢用一切所有能的力量，包括我们的智慧和人生的智慧，包括医学的科技手段，帮助这个孩子度过人生的难关。别说这个是个聋孩子，而且全聋的孩子，可以说我们可以说听力好，四肢健全的人、 嗯、也未必能考上清华的精算专业， 更别说精算 对、啊、 精算专业了、 哎、 所以其实经常家长就会给我很纠结，说蒋大夫，那我这孩子生下来就聋， 一辈子是不是就完了， 说哪有什么起跑线、 嗯、 其实还有一句话真的很重要，要安抚这些面对人生困难，真是人生困难哈，本来皆大欢喜的一件事、 嗯、 怎么突然一个不幸的消息从天而降，那么就要告诉他，人生啊真的无处都是起跑线，其实在我门诊见的更多的孩子是各个方面都是很健康的孩子，因为我以前也做过节目，就让孩子正确走上中考高考的考场，基本上没有病的孩子都不能参加考试、 嗯、 那我们这个聋孩子要更自强、 哎、 在家长的帮助下，在医生的帮助下，在科学的指导和科学有效的治疗下、 嗯、 让这些孩子能够正确的不仅走上中考高考考场、啊 嗯、 而且让这些孩子的人生、能够发挥出灿烂的光辉，而不是暗淡。 所以我觉得这个如果先天性的聋哈，我们要认识这个现实， 是， 然后用自己的正常平常心去接纳这个现实，是吧？ 很艰难啊、 哎、 就是我经常就说告诉这些家长，家长接受是第一步，而且经常遇见一些家长不接受，他认为他孩子没有聋， 嗯， 啊，他说他孩子听不见能接受，说我孩子听不见，他说蒋大夫，我说那你为什么要找我看病呢？我孩子听不见呢，我说听不见这就是聋了，检查就是聋，而且聋我们一般医学上聋是重度的听力损害哈、 嗯、 聋了呀，他说他会需要爸爸妈妈呀，爸爸妈妈是不足够的，就像我刚才说的，他不能正确的啊，不能这个孩子能够走上人生的道路、 嗯、 他光会说爸爸妈妈有用吗？他不仅要会说爸爸妈妈，还会说，像前段一个孩子他做完了人工耳蜗手术，说蒋大夫，我以后要去全世界最好的学校读书，成为最优秀的医生， 哎， 这种情况下不仅我想家属热泪盈眶、 嗯、 医生也是一股热血冲上心头，热血盈眶，所以我们做的工作才能真正有意义。 嗯，那现实生活当中哈，如何来接纳或者说来平淡的接受聋哈，儿童是先天性的更多一些，那年轻人中年人，我们经常刚才您提到一个词哈，恐聋啊，就是因为他突然之间聋了，是不是就特别害怕？ 是，就是突聋、 啊、 就而且现在呢就是自媒体时代，就每人一个手机都能够成为啊自媒体来各种各样的宣传 对， 就尤其今天的时候，我希望大家能够听到这个节目了以后就不要焦虑，导致一种焦虑的波上，因为自媒体传播消息太快了，把心里放平静一下，因为现在啊年轻人聋真是特别多、 嗯、 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不要害怕啊，就说很多人觉得说我聋了可能好不了了，真的有可能好不了，但是大多数人在医生的帮助下、 嗯 是有可能好的、 嗯、 啊，只能说有可能。那我们这时候要甩开包袱啊！我曾经讲过，我们只有不焦虑，才能减少得突聋的机会。 嗯、 只有不焦虑，药就是医生给的药、 嗯、 给的治疗，才能在他的身上起现。 嗯， 最近有两个病人哈、啊，都是很巧，都是35岁， 35岁啊。 很年轻、啊， 很年轻啊， 而且很优秀。一个病人呢，都是两个都是河北的病人哈。一个病人是两个都是突聋，而且都不是那种很严重的突聋，他是搞基金证券的。 嗯， 啊，这个就是最近嘛，也是随着心情在波动嘛。 对， 低频聋，但还好， 就是被发现了哈，他其实来看病的时候是耳鸣的， 嗯， 还有另外一个病人也是耳鸣，因为这种低轻度下降的病人啊，听力下降的病人，他没有表现的言语交流受影响，所以这种秃聋的年轻人一定要小心，有些人是耳鸣表现，有些人是耳闷表现， 嗯， 有些人呢只是听东西略有点不清楚，然后这两个病人都是来同一天看我的门诊，我就会，我们这种情况急性秃聋的治疗是要输液的哈。第一个病人我都是，我的病人都在一周后复查，刚才讲了，虽然压力更大哈，他是做金融的做投资的哈，各种，他治疗效果非常好，耳朵不闷了，听力完全正常了，但另外一个小伙子就听力效果不是很好，没动静，他讲那么好一点但没有特别好啊，我就让他做个核磁，在做核磁还在治疗过程中听力还有点下降，就问了他的原因啊，原来他的孩子近期得了一个血液系统的疾病， 哎呦， 而且做了手术，而且呢在做了一个康复期， 嗯， 他说蒋大夫，我孩子都已经做完手术了，我很镇静啊，说我不受任何影响，我想收音机前的啊有同感的各种啊各样的同志们哈，大家会体会到能不受影响吗？ 是， 所以秃聋，今天还有一个小伙子，很优秀的孩子，在我诊室就哭了，流了眼泪了哈，他是高频的听力下降，我就，他说蒋大夫那天病人多没有说，我说我就像刚才一样分析病情给他，就讲了只有把这种情绪改变，治疗才会有效，因为最近他妈妈突然发现长了肿瘤，还在检查过程中，所以呢我们年轻人有职场的压力啊，有生活习惯的改变，又面对着生活和家庭各种各样的事情，也会遇见各种事件，我觉得呢需要镇静下来，不要恐龙， 嗯 啊，然后刚才我安慰那个小伙子的话呢，给收音机前的朋友告诉一声，家里遇见任何的事的时候，我们要坚强，要挺住，要用自己健康的心态，健康的身体，帮助家里其他的人度过难关。 是，说到中年人可能上有老下有小啊，生活压力比较大， 对， 而且前段时间我也去这个蒋主任的门诊， 是， 看到有很多病人其实多多少少会表现出来有些焦虑的情绪啊， 是这样的，就是说很多人我们以前都谈噪声啊，谈耳毒性药物啊，就谈这谈那，其实忽略了其实这种焦虑和压力大的情绪对我们内耳造成的伤害，刚才讲了一个是秃聋，还有呢就是耳鸣， 耳鸣哈，九鸣必聋是吧，有这样的说法啊， 说这种说法其实刚才说恐聋，恐聋他是耳鸣，怕自己变聋了，所以很多人就处在一个纠结中，其实有些人可能就耳朵叫了一下以后没事了，他就是有个观念，上网一查九鸣必聋，处在一种恐惧中，就可能诱导他，诱发他在某种环境下，在某种激发的背景下，造成了一个突然听力下降。 说到这儿的时候呢，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耳鼻喉科的主任医师教授蒋子东大夫哈。那蒋教授，对于老年人来说，有人认为说老年人一定会听力有一些损失哈，就是，但是也有一些人不服老啊，说我不行，我一定要眼不聋，而不是耳不聋眼不花啊，这才是老年人的健康啊。 所以每个人的生活习惯，家庭的遗传背景非常重要。有些老先生真的是很强大，老奶奶真是眼睛也好，听力也好，但是我希望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们一定有一个好的心态，就是每一个人哈，包括李凯，包括我们都会衰老，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是， 我经常跟门诊说这些老年人聊天哈，要安抚他们，有很多人很纠结，说蒋大夫，说我没觉我聋，因为我头晕的病人、耳鸣病人都会查个听力哈，说怎么能查出我聋了呢？你不是聋，我说的，你是听力高频的下降，就是没有影响到交流，但是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的性格要发生一些改变，到这个年龄了，你就不能纠结，不能什么事还操着心哈，家里什么事还是一。把手要放全，让平平安健健康康的安度晚年，安享晚年哈。所以因为他这种老年人，他的耳聋是自然规律，我经常告诉一些病人，会长白头发吗？就像有些人他就会长白头发，我们老了，这是一个自然衰退的现象，怎么科学的面对它？但是呢，如果影响到交流了，我们还是要给予干预的，比如说助听器，就是很多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一定会有这样的共鸣，他第一个嫌带助听器以后啊，丢人 啊，觉得不好意思，没面子， 不好意思，说我这个哪能和人聚会，我耳朵这个咣当咣当，我以前多要强呢，我不就聋了吗？啊，但是呢可以告诉大家，你就比如说你现在老花眼了，眼睛花了，看不清东西了，那你过马路多危险呢， 看电视也不清楚，做针线也不清楚，那给一个配一个眼镜不就解决问题了吗？我们总是要谈解决问题。而且呢，现在真的国家发展的也非常好，我们每个家庭也非常好，儿女很孝顺，可我觉得资金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很多的助听器非常好啊，我不是卖助听器的，但我觉得我们是要科学的使用， 对，它能解决问题。 有些那个耳内式的助听器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呢，还要告诉一些老年朋友，千万不要纠结。就是如果你耳聋到一定程度，不要茫然的去配助听器。再举一个例子哈，因为今天真是实实在在讲，就是可能我们随时要面对的问题，可能是孝敬父母啊，可能就是我们本人自己也不差钱去买个助听器没有用。比如说我是近视眼哈，近视，但是我近视300度的时候，我可以配个300度的眼镜来纠正视力，没问题啊。大家一定知道，对助听器期望值不能特别高的。它就像我们的眼镜一样，像人行走的时候拐棍一样，是一个帮助的作用。如果你近视300度或老花300度的时候，可以配一个300度的近视镜，可以配一个300度老花镜，叫视力矫正一个辅助。但是如果你近视8000度，哪有8000度的眼镜？ 是。 所以我们听力如果损失特别严重的时候哈，因为现在儿女很孝顺，就迫不及待在网上买啊，现在购物也非常方便，非常便捷，是不行的，就相当于买了一个耳塞，就是还要科学的验配，就聋到什么程度，什么频率段受到了影响，用什么样的助听器来补偿。如果比如说听力到一定程度，助听器补偿是不成功的，不要再花钱买助听器了，这时候只有闹心。 是，所以我觉得蒋大夫说的特别的实在哈。那多说多问一句哈， 是， 除了助听器之外，老年人现在有些子女可能也会跟老人说， 是， 要不然你做个人工耳蜗，可能效果更好一些哈。 是的，其实刚才讲的最多的做人工耳蜗呢，以前是孩子哈。 对， 因为孩子他是先天性聋，而且有些孩子呢就说两耳都聋。其实有些孩子通过这种，他就像我刚才讲助听器一样，其实人工耳蜗是叫也是个听力补偿啊，是一种手段，但是包括孩子做人工耳蜗手术呢，也有些孩子是不成功的，有些孩子都麻醉了啊，他装了耳蜗没有效，因为先天畸形有各种各样的类型，有些神经是不发育的，它还要有效。所以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它是一种补偿的手段。但是有一句话会助长老人和家里人不惜一切代价去做人工耳蜗，我觉得是不对的。就是现在经常就是一些宣传说哈，就老年聋的病人会合并焦虑抑郁，就是老年聋的病人会合并，就是不治的会痴呆。其实这句话呢是有局限性的。我们一定知道，无论这种焦虑抑郁，老年人合并脑血管病更常见，也会合并，尤其痴呆的话，它也是和基因有关系，和环境改变有关系，各种影响事件有关系。这个病人听力不下降也会痴呆，也会合并焦虑抑郁。所以不是因为老年聋引起的，是一个老年的发病率比较高，一个衰退的过程。因为2019年就世界卫生组织 WHO 在讲到老年性痴呆的危险因素的时候，它是做全世界的流调，并没有明确的指出老年聋导致的痴呆。我们只是希望老年人更健康，我们的心态更好，生活质量更高。一个70-80岁的老年人，他已经有痴呆了，或者已经这种各种老年病、退行性病了。当然现在大家很多条件很好，就很多人说我现在不惜卖房子、砸锅卖铁，让老年人幸福一下。他装了一个耳蜗，因为是要全麻手术的啊，而且是需要开颅骨的。一旦出了并发症怎么样？而且他要我们叫做利益权衡比，这是有一种就是赫尔辛基宣言，就是我们医生面对病人做任何处置的时候要平衡，就是病人受益的原则。就说你花了钱了，也可能是花钱大家能够承受，冒着风险，因为很多老年人有脑血管病、心脏的问题、脑梗的问题，一个全麻手术的代价，说装了人工耳蜗以后听见声音就不焦虑抑郁了，听见声音就不就痴呆了，是不现实的。 是，所以我觉得对于老年人来说，如果遇到聋了哈，一方面呢积极上医院去治疗，另外心态也非常重要，是吧？ 非常好。而且我觉得子女孝顺要对老年人有耐心，而且他的焦虑，有些老年人是不光是听力的衰退，视力也衰退， 是、 就是自然规律，这时候我们要动作慢一点啊，说话要慢一点，声音略微开大点，要更有耐心，要引导老人，就避免让他孤立孤僻。 啊， 是 让他来面对生活，来合群。 嗯， 是这样。 好的，那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我们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非常感谢江子栋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好吗？ 希望大家呢能够听到我们的声音，能够受益。 嗯，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